不去浪费时间。就在农村的时候吧，就是上谁家去串个门我都不去。我认为串门吧，聊天是浪费生命。就那时候吧，这个有功夫就看书，有功夫就研究哈。那时候吧，不愿意睡觉，我就认为吧，睡觉跟死是一回事儿。你睡着了不就啥也不知道吗？那和死有啥区别吗？那死了不就啥也不知道吗？哎，所以你要睡觉，你说这生命就浪费了，别睡，趁着你就能挺，能挺多长时间就挺多长时间，这生命不就有价值吗？你学习也有用，你给人画画也有用，给人磕手搓，反正你要做点啥都有意义，就睡着了没有意义，我就这么认为，所以那时候就不睡觉。这老挺着，那个后来吧，这一做事儿了，疲劳、累，这一天 执着了， 哎，所以吧，哎呀，把你困的，那心呐、就赖呵呵的，就想睡，这回没工夫了， 事儿多了， 哎，事儿多了，就没工夫睡呀、本来应该中午，你看这岁数这么大了哈，睡一觉，没时间睡。那困的就闹心，就会想睡，没时间了。那年轻时候就不想睡， 那你得有那个精力啊。 嗯， 那说明你这精力还是 就是 挺旺盛。 对，我就认为人呢不能睡觉，睡觉你说要不睡觉你说多好，你说这一辈子干多少事儿，你说他不是那么回事儿，那时候不明白，是吧？你精力你都不行，你能干得了事儿吗？ 就是 你困得都吃糊涂，你还能啥事儿能想明白？ 就是， 所以就说谁是歌星，谁是影星？我都不知道，人家我就羡慕人家啊！一说歌星，一说影星，一说名人，是吧？一说什么主持人，一说什么领导，人家都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时候吧，谁是市长，谁是市委书记，我都不知道。 你不关注？ 不关注。我就想，我说你关他干啥？跟你有啥关系呀？人家是不是明星，跟你有啥关系呀？然后后来这就出笑话了，时间长了吧。到后来就出笑话了，就在一个饭桌吃饭，晚上朋友啊听说我到北京了 啊， 然后就约了好多人晚上请我吃饭， 嗯， 这个桌上有好多人我不认识，完了那个我最好那个朋友啊，他张罗的嘛，我旁边吧这个凳子没人，这个椅子留出一个椅子 啊， 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旁边这个椅子啊谁也不行坐， 嗯， 一会儿啊有一个贵客 要来， 他还来， 嗯， 有个贵宾 给他预留的， 给他留的，就后来的就谁也不想让他坐，让这贵宾吧挨着这个这个老师 哦， 然后吧就等，就干等他也不来，干等也不来，完了他老接电话，就是那个贵宾呢就给我那朋友打电话，就是你们一定要先吃，我呀不知道啥时候能到，我这边有事儿，我不能，我去不了，就老打这个电话。后来吧，他一看这菜都上半天了，就再等吧，人家还老不让等。他说：“那咱就先吃吧。”完了，他还得过一会儿能来。那行，这开始吃了。这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也没来，这期间我就去卫生间了。我去卫生间的期间，你说他就来了， 赶巧哈， 他就来了，来就坐那凳上了。我那个助理。就往那卫生间跑， 哦， 他就知道我肯定不认识他 啊，他是给你通风报信去了， 他就想告诉我呀、你可别说不认识人家， 省得尴尬哈。 对呀、那是全国著名的主持人， 哦， 全国著名的主持人， 哦， 你要说不认识，那咱们就掉价了，咱们也掉价，人家还尴尬， 嗯， 他知道我肯定不认识，他就在那 了解你哈， 那他就在那个卫生间门口堵着，他这卫生间是俩门。我就刚那个门就回来了，他就没顶着我，他还在那看着呢。我这会儿我就回来了，回来一瞅也是一个小女子，我就心纳闷啊，我说不说有一个贵宾吗哈，这怎么来个小女子坐这儿了呢哈，坐那块儿没有表情，完了就接着吃，接着喝酒， 也不说话， 也不说话，人家大伙都在那瞅着我呢，就是我回来坐那边吧， 等着你说话呢， 等我说话呢，我就瞅一眼嘛。瞅一眼我就想我说不是有一个贵宾来吗，我就坐那了，这心里纳闷，说大贵人肯定是大领导，我知道